走，不回头，我会清楚明白你要的是什么，无需勉强的安慰我，说奇怪的理由啊，我会好好的，花还香香的，时间一直去，回忆真美丽，我是想着你。 世界，真要准备放弃。

越走错越多，忘了时间的距，每个人都在想我、哦、忘了时间的距，滴滴答的不休，转了转了转了的换我，忘了时间的距，好难过，最后剩什么？谁告诉我？感受走得太慢，你又说赶不上潮流。你曾经多爱我，你还记得否？为什么同一张口才说爱我，又说要离开我？我想忘了时间，一分一秒的过，却不知道越走错越多，忘了时间的距，每个人都在想我、哦、哎呀呀呀，忘了时间的距，滴滴答的不休，转了转了转了的换我，忘了时间的距， 你说 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？

是个陌生人，看见我走在雨里，你也不会再为我心疼。曾经心疼为何变成陌生，我只想要和你一起飞翔，管它地久天长，只要曾经

走八方的路，就这样我呐喊直到游戏结束，拒绝再玩或重复同样的错误。就这样我喜欢走八方的路，就这样我呐喊直到游戏结束，拒绝再玩或重复同样的错误。哦、oh, baby 我喜欢走八方的路，哦、oh, baby 我呐喊直到游戏结束，拒绝再玩不重复同样的错误。

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，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。合伙人招募专线：133-0112-5077，133-0112-5077。 969精英爱听榜。 滔滔人渺渺，青春鸟飞去了，纵然是千古风流浪里摇。风萧萧人渺渺，可以到山中草，爱恨的百般滋味随风飘。 如果再回到从前，是与你相恋，你是否会在乎永不永远，还是热烈以后简短说声再见，给我一点空间。 解脱是懂擦干泪，看你找个新方向往前走，这世界辽阔，我总会实现一个梦。 越过山丘，才发现无人等候，喋喋不休，再也换不回温柔。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，在什么时候？ 你生我的位子里的舒服，却又像风捉弄不住，像手腕上散发的香水味，像爱不释手的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已是小暑节气，本周京城的天气十分应景，烧烤高温的火炉。预计本周白天最高气温在34到36摄氏度，高温日又要增加好几个，系统性的降雨要消停一阵子了，小规模的雷阵雨游击队还是会偶尔出现。经典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日前，部分学校在京本科提前批 A 段录取结束。与去年相比，本市今年文理一本线双降。受此影响，北京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等校在京小语种提档线比去年均有降低。本周开始，学校陆续放暑假，工作日早高峰拥堵将明显缓解，而高峰时间将有所延后，同时外出旅游和探亲将迎来高峰，机场、火车站、客运场站周边道路交通压力将随之增大，易出现短时拥堵。继一号线四惠东站、二号线西直门站启用了屏蔽门之后，一号线的国贸站、永安里站近日正式启用屏蔽门。据市交通委和北京地铁公司此前消息，预计今年九月，地铁一号线、二号线所有站屏蔽门将投入使用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 FM 九六九。 人 更要往下伸，花要向上开，大地绵延去清分，一代接一代，去地去来地来，小城风貌永不改。外面的世界虽美丽，小城更可爱。 小城故事一定是一首你很熟悉的歌曲，相比你听过最多的版本一定是邓丽君所演唱的，这也是为了电影《小城故事》所作。而你刚才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来自于钟镇涛的演绎，他也是在1979年与林凤娇一同出演了这部电影。这个版本的演唱其实也是在1979年，听起来似乎钟镇涛的声音在那个时候还有一些稚嫩。当你现在再听到60多岁钟镇涛的声音，会感觉到岁月的力量。969都市夜归人，继续来听到来自于邓丽君的演唱《人在黄昏后》。 心中有江山。

太少，我找不到依靠，承受不了这思念的煎熬，我怎么可以忘得掉你我那一瞬间的拥抱，这种心跳让我感到你是我一生的寻找， 很多人身体健康却将大把的时间交给宫廷大戏和八卦新闻，总说自己找不到生活的方向，拥有家庭却对身边的人随意发脾气，缺少耐心，总说他们如何忽略自己，满怀壮志却不做规划，不去行动，总将命运交给上天，浑浑噩噩等待明天的到来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我们总是睁眼看世界，却很少用心用时间看自己，你需要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。 你总是这样说我，像一颗不容易融化的糖果，带我见你的朋友，又很得意地埋怨我承诺。你追问我的行踪，你在乎我的举动，哄得我泪眼迷蒙，做些事情让我被感动。存在，想着你还